Yeah. Yeah. 台上好辉煌啊！

方奸细，故而昼夜不能歇脚。 至今天下敌地，会有什么奸细？况今宵乃白殿昔日，岂可穿刺不相知府？ 好，待我唤使你们前来与我歇脚。 Thank you. 此则他

北京立 宪， 孤贫度 人， 好生 安 门。共勉到白云楼下，先顾一回，不少事。 Oh. 小人不足无量，不欲先进到此进度 是 日赐亲。

Thank you. 梁下天地边，一夜相思枝上看。 啊，潘相公，欢迎身去，仔细行走。 哦，日此间灯光一照云火。十分有情于我，即使挑动他，他又准呐。但我不在一旁，听他讲些什么，有理呀，是有理。 请进去吧。 对明月，有花香水是六花皆香是这片那片 看看